了解。 不过十二个所愿，是归纳所有的众生，其实众生的所愿是无量，不过那些所愿包括一切众生在里面。 众生的所愿是无量，不过用十二个来归纳一切众生在里面。 那，一切众生我们没有办法做所愿，是不可能的，你看不到一切众生。 我们没办法一切众生做所愿。 外面看不到，只能够在自己的心看不到。 外面看不到，只可以在自己的心看到。 同样的道理，净土你看不到，在外面没有办法。 同样净土没办法在外面看净土，没办法。 还没有人能够思维净土在外面， 还没有人可以， 这种人不存在。 思维在净土的外面，这种人不存在。 这个净土就是在里面， 净土在里面。 不过在里面跟在外面是没有分别，这是净土。 在里面和外面是没有分别的，这是净土。 在里面跟在外面没有分别，这也是四无量心。 这个就是四无量心，里面和外面没有分别。 因为你这样修，你才能够克服你的不相信的倾向。 你这样修才可以克服不善心的倾向， 这是很重要，一定要了解。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了解。 所以阿含经是说明学十念处是来得到清净的境界，清净的境界你能够得到，是你背后四无量心跟真念的修行，十念处 清净的境界得到，是因为四无量心配合正念的修行，四念处。 在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十念处就是不得的境界。 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四念处就是不得的境界。 身在外面不能够得， 身在外面不能够得， 手在外面也不能够得， 手在外面也不能够得， 心在外面也不能够得， 心在外面也不能够得， 法在外面也不能够得， 法在外面也不能够得。 你这样修，就是你破坏限制。 你这样修就是破坏限制。 先你破坏限制，用人不同样的你亲爱的人物、忠心的人物、导演的人物， 先用人来破坏限制你亲爱的讨厌的人物， 然后你继续破坏限制，扩大你的所愿变成无量，在无量的所愿里面已经限制就没有了， 然后你扩大你的所缘变成无量，在无量的所缘里面限制就没了。 在烦恼出现，在有限制的所缘，在没有限制的所缘不会出现烦恼。 烦恼出现在有限制的所缘，在没限制的所缘会出现烦恼。 所以我们的心的限制就是我们的烦恼。 所以我们心的限制就是我们的烦恼。 烦恼的根本，佛教是教就是无明，因为我们有无明，我们有烦恼。 烦恼的根本，佛教教就是无明，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有烦恼。 什么叫无明？无明叫我们的真的所缘就不明显。 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令我们真的所缘不明显。 那真的所缘就是，如果你们是学佛法菩萨道，那菩萨道的真的所缘就是什么？ 如果大家学菩萨道，菩萨道真的所缘是什么？ 真的所缘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真的所缘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如来藏里面没有烦恼。 如来藏里面没有烦恼。 不过如来藏出现在烦恼的境界，在不净土，不是如来。 而內臟雖然在煩惱的境界，就是不是淨土。 不過它保護的不淨土，因為它你不能夠抓它，如果你抓它，它不是如來藏，它不是佛性。 如果你捉它，它就不是如來藏，它就不是佛性。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你可以配合这个智慧跟你的自信观的修行， 你可以配合这个智慧和你自心观的修行。 为什么不能够发脾气，为什么不能够嗔恨别的众生，因为他们有佛性，他们有如来藏。 为什么不能够嗔恨任何众生，因为他们有如来藏，他们有佛性。 如来藏佛教是分别两种，有离相的如来藏，有心的如来藏，心为的心。 在佛教分别有两种如来藏，有理想和行为的如来藏。 以心为的如来藏，只是有中心的众生才会了解，没有中心的众生没有办法了解。 行为的如来藏只要有种性的众生才可以了解，没有种性的众生就不可以了解。 大乘佛教的经典是教我们，因为众生有种性，因为他们有如来藏，才能够远离轮回的苦，可以求涅槃。如果没有如来藏是不可能，如果没有佛性是不可能。 大乘佛教就是教我们有种性的众生才可以厌离我们的烦恼求涅槃，如果不是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不是说大家都有众生，大家都有如来藏，只不过我们不了解如来藏。 不是说大家都有种性有如来藏，是我们不了解如来藏。 了解如来藏那就有如来藏，不了解如来藏那就没有如来藏。 了解如来藏就有如来藏， 因为如来藏就是靠智慧， 如来藏是靠智慧。 没有智慧那看不到如来藏， 没有智慧就看不到如来藏， 那就是理想的如来藏， 就是理想的如来藏。 有智慧才能够看得到如来藏， 有智慧才能看到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我们的心的真如， 如来藏就是我们心的真如。 这个真如是有无量无量无量烦恼它覆盖， 这个真如就是有无量无量的烦恼。 现在你们是用净土法门还是用无量心的法门，就是来了解这个道理。 现在就是用无量心的法门了解这个道理。 心是真如，因为它能够接受无量的所缘。 心是真如，因为可以接受无量的所缘。 让的所缘、清净的所缘、所有的所缘，心都能够接受。所以它是真如。 染的所缘、清净的所缘，心都可以接受，所以是真如。 它所有的境界，它能够接受，所以它好像虚空一样。 所有的境界可以接受，所以好像虚空一样。 不过它不是虚空，因为它是活的。虚空不是活的。 不过它不是虚空，因为它是活的。虚空不是活的。 那现在修四无量心，就是活的心。活的心是真的心。 现在修四无量心就是活的心，活的心是真的心。 练习接受无量的境界。 练习接受无量的境界。 在无量的境界，所有的烦恼不能够继续。 在无量的境界，所有的烦恼不能够继续。 所缘变成无量，烦恼不会继续。 所缘变成无量，烦都唔会继续。 有烦恼，那变成小心的所缘。 有烦恼就变成小心的所缘。 无量心没有烦恼。 无量心就无烦恼。 不过我们的心多半时间不是无量心。 不过我们的心大部分时间不是无量心。 所以要多多修，多多习惯无量心。在无量心里面，所有的烦恼是可消的。如果出现，你很容易了解他们是假的。在小小的心，烦恼是很真的。 还小小的心，烦恼还有真。 他们其实烧我们的佛地，在心的心。心里面的佛地，心里面的佛陀的所愿，佛陀的所依。 你烧我哋心入边佛陀嘅佛地啊，佛陀嘅所依。 在我们的心里面，佛的所依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心入边佛嘅所依就系如来藏。 如果没有这个所依，我们不会成佛。 如果冇呢个所依，我哋唔会成佛。 不过我们看不到这个所依，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不过看不到这个所依，因为我们没智慧。 所以我们是修净土法门，我们是是无量心的法门，来开发的眼睛，了解这个佛陀的所依在我们的心。 咁我哋修成咗法门，开发嘅眼睛，嚟了解我哋嘅所依系佛陀。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所依，那菩萨佛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 我们没有所依，菩萨佛就没办法跟我们沟通。 因为我们有这个所依，他们才会跟我们沟通。 有这个所依，他们才会跟我们沟通。 我们可以相应跟他们的境界。 可以跟他们的境界相应。 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力量。 可以用他们的力量。 佛跟菩萨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佛菩萨的力量不可思议。 不过他们跟我们的小小心是不相应。 不过他们跟我们小小的心是不相应。 所以要扩大我们的心。 所以扩大我们的心。 没有扩大心，那我们跟菩萨佛的境界不相应，跟罗汉的境界不相应。 扩大心，咁我系同佛菩萨罗汉嘅境界唔相。 因为我们不住在无量心，我们住在小小的心。 因为我哋唔系住喺无量心，我系住喺小小嘅心。 住在小小的心不会舒服。 住喺小小嘅心唔会舒服。 住在小小的心，我们很可怜。 住喺小小嘅心，我哋好可怜。 而且菩萨佛。罗汉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 而且菩萨佛罗汉没办法跟我们沟通。 因为他们这个我们的小小心，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小小的心跟他们没关系。 只是他们会有慈悲，不过我们他们的慈悲，我们没有智慧接触。 他们有慈悲，但我们的智慧，他们的慈悲没办法接触。 所以来接触他们的慈悲，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 你接触他们的慈悲，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 那现在就是真的持无量心，就是这个修行，扩大所缘。扩大所缘的条件，你了解这个小小心的麻烦。 真嘅四無量心就係擴大呢個所緣，令到我知道自己少少心嘅麻煩。 大家都有傾向，導演一些所緣，執著一些所緣，不管一些所緣。不過這個傾向跟修行人跟沒有修行的人的不一樣是在哪裡？有修行的人可以看到這個傾向很麻煩。 大家都有倾向，有中意同唔中意嘅，所以有修行嘅人知道呢个倾向好麻烦。 这个倾向让我们受苦。 呢个倾向令到我哋受苦。 以前是这样，所以现在是这样。如果我们 这样继续，那未来也会这样。 以前是这样，所以现在是这样，如果你继续未来都是这样。 无量无量苦，因为那些倾向。 无量无量苦，因为那些倾向。 他们都跟小小心有关系。 他们跟小小的心都有关系。 所以过大所愿，这个是方便来了解佛菩萨罗汉的心。 所以扩大所愿是用一个方便来了解佛菩萨的心。 他们住稳定，因为他们不是用小小的心，是为所愿。嗯， 稳定，因为他们不是用小小的心思维所愿。 所以他们没有怖畏。 所以他们没有怖畏。 他们没有担心。 他们没有担心。 他们没有忧愁。 他们没有忧愁。 因为他们不是用小小心了解他们的经验。 因为他们不是用小小的心来了解他的经验。 所以他们不是为那些讨厌的倾向、执着的倾向为真的，我们对我们来说还是很真的。 他们不思维那些执着讨厌的境界为真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真的。 如果是真的，那我们是凡夫。 如果是真的，我们是凡夫。 如果是假的，那我们变成圣人。 如果是假的，我们变成圣人。 这是圣人的境界。 那个圣人的境界。 那些倾向都是假的，都是空空的。 那些倾向都是假的，都是空空。 所以你不是为他们，你是为无量心。 所以你不思维他们，思维无量心。 所以没有怖畏，没有，所以心有力量。 所以没有怖畏，心有力量。 所以你能够面对所有的不可以的情况， 所以你能够面对所有不可以的情况。 OK， 那现在十二个所愿，请十二个所愿，什么是罗汉，什么是佛的境界？ 十二个所愿，乜嘢系佛，咩罗汉嘅境界？ 分别跟无分别没有冲突。 分别同无分别冇冲突。 你分别的时候，你不了解无分别。你无分别的时候，你不了解分别。 分别的时候不了解无分别，无分别的时候不了解分别。 所以心有冲突。 所以心有冲突。 因为不如你分别。 因为不如你分别。 那你不分别也不是真的，你是真的不分别，就是智慧。你不能够不分别，因为你要不分别。你身结不分别， 你不分别这个都不是真的。不分别是因为有分别，你不是要不分别性解，不分别这个不是真的。 这个不分别不是真的不分别， 这个不分别不是真的不分别， 这是小心的不分别。小心的不分别也是跟小心的不如理的分别也是烦恼。 小心的不分别和小心的不如理的分别都是一样，都有烦恼， 也是靠不如理的作意， 都是靠不如理作意， 会帮忙处理烦恼，不过还是在烦恼里面， 会帮忙处理烦恼，但仍然在烦恼。 所以帮忙处理烦恼不是不好，是好的，不过这个还是小小心的境界。 不过这个帮忙处理烦恼是好，不是不好，不过这个都是小小心的境界。 大的心的境界就是那些你不需要勉强就不分别。 大的心的境界就是不需要勉强就不分别了。 你不需要勉强而如理分别。 不需要勉强如理分别。 那这是有智慧的心，就是这样。 这个有智慧的心就是这样。 圣人的心就是这样。 圣人的心就是这样。 我们跟圣人的距离就是这个距离。 我们跟圣人的距离就是这个距离。 你跟圣人没有距离，那你就可以懂得这个问题，看到这个问题很清楚。自己的问题、众生的问题都一样。 用距离，用圣人冇距离就可以通达呢个问题啦。自己嘅问题同众生嘅问题好清楚。 那所以要多多联系那个波波先生，国大所愿，放他们在一起为一个过程，不是两个过程，是一个过程。 所以多多练习破坏限制，扩大所愿，放他们在一起，是一个过程，不是两个过程。 先分开来了解在一起， 先分开，然后就一起了解。 佛教的修行就是这个修行，先分开来了解互相的关系。 佛教的修行就是这个过程，先分开，然后再了解他们在一起。 你没有分开，你没有了解，那你没有办法放在一起。 你没分开，没了解，就没办法放在一起。 所以来变成圣人，你要先破坏自己，才能够放自己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所愿。 咁所以要成为圣人，就要破坏自己，然后将自己放埋一齐，变成一个大嘅所愿。 所以先圣人出来破坏自己的对身体的执着。 所以先圣人出来破坏自己对身体嘅执着。 你完全专注在圣人处。除了生念处以外，你什么都不管。 你完全专注在生念处，除了生念处之外，咩都唔理。 这样你才会通达生念处。 咁样先可以通达生念处。 你通达生念处，才能够了解受念处。 通达生念处，先可以了解受念处。 因为我们受的所缘就是身。 因为受的所缘就是身。 那你不执着身，你就会不执着受。 你不执着身就不执着受。 你不执着受，你就不执着心。 不执着受就不执着心。 你不执着心，那心就会清净。 不执着心，心就清净。 法会清净。 法就清净。 你不执着心，因为你扩大心。 你不执着心，因为扩大心。 小小心很容易执着。 小小的心很容易执着。 你扩大你的心，那就不容易执着。 扩大你的心就不容易执着。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无量所缘你不能够抓。 因为无量所缘你没办法抓。 你所抓的都是有量的所缘，无量的所缘不能够抓。 你所抓的都是有量的所缘，无量你没办法抓。 那无量的所缘有两个方面，有无分别的方面，也有分别的方面。 有两个，所以有两个方面，有两个方面，有分别和无分别。 无分别跟分别有什么是理想的情况？没有冲突。 有分别和无分别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无冲突。 那先五个无分别所缘，那个无分别所缘包括在里面的一切众生。 先是五个无分别的所缘，一切众生包在里面。 分别所缘，七个分别所缘也包括在里面的一切众生，没有例外。 七个有分别的所缘都是包括在里面一切众生。 所以在无分别所缘，在有分别的所缘，要包括里面一切众生，这是扩大心。 所以无分别所缘，有分别所缘，还要包括一切众生， 变成无量， 变成无量。 那先五个有分别的所缘， 先是五个有分别的所缘啊。 第一是萨贝萨达，萨贝萨达就是一切众生。 第一就是一切众生。 你们未来可以参考清净道论，我是用现在清净道论来教你们。 未来可以参考清净道论，大家现在是用清净道论。 大乘佛教的经典找不到那些。 大乘佛教就找到那些了。 不过有相似的道理。 不过有相似的道理。 那第一一切众生。 第一就一切众生。 清净道论是说明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执着，不执着那就不是众生。 清净道论说明我们是众生，因为执着，不执着就不是众生。 为什么？ 不执着就是佛。 点解咧？唔执着就系佛。 佛有超越众生的境界。 佛有超越众生嘅境界。 所以佛是真的，我们众生的境界其实不是真的，是我们的小小心。 佛是真正我们众生的境界，其实不是真的，是小小心。 所以我们要顺跟佛陀的境界，所以我们是修净土，所以我们是修四无量心。 我们要顺佛陀的境界，所以我们要学净土四无量心。 在这个佛陀的境界，烦恼不会出现。 在佛陀的境界，烦恼不会出现。 在我们的小小心的境界，烦恼还会很厉害。 在小小心的境界，烦恼都会很厉害。 还会干扰我们。 还会干扰我们。 佛不会受烦恼的干扰。 佛陀不会受烦恼的干扰。 这是佛跟我们的不一样，一定要了解这个不一样很清楚。 这个是佛陀和我们的不一样，一定要了解这个不一样很清楚。 所以一切众生包括在里面，所有的轮回的众生， 一切众生包括一边，就是所有轮回的众生。 第二是萨贝萨达萨贝巴那，一切有气，我们是活的，因为我们有气，我们有命根。如果没有气，我们不是活的。 一切有气的众生有气，因为我们有命根，如果没有气就不是活。 不管是僧人还是凡夫，我们都是活的，因为我们有气。没有气，那就我们变成好像木头一样，好像石头一样。 你是圣人凡夫去活，就因为有气，如果不是就变成木头一样。 那像木头，我们变成那个春的食物。春最喜欢吃木头，吃我们的身体。 变成木头就变成虫的食物了，虫又最喜欢吃木头，吃我们的身体。 现在它也还是吃，不过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是活的。 现在它都是吃，但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是活生生。 所以我们刹那刹那会变成新的。 所以我们刹那刹那会变成新的。 所以这个生活是很宝贵，我们刹那刹那都是新的。 所以生活是很宝贵，我们刹那刹那都是新的。 所以虫吃不下。 所以这虫就吃不下。 现在有那个虫的问题，那个细菌的问题也是一种虫。 现在有细菌的问题都是一种虫。 如果拉开心的那个虫也吃不下。 如果拉开个心，那个虫就吃不下。 所以什么是虫细菌的最好的药？就是爱心。 咁點解係對治細菌最好嘅藥就係愛心？ 愛是沙那沙那心的， 愛係沙羅沙羅心。 這是真的愛。 呢個係真嘅愛。 一定要這樣思維。 一定要咁樣思維。 那好，第一，眾生；第二，有其的。薩貝薩達，薩貝巴那，薩貝菩薩。我们都不管是什么众生，我们是众生，我们是有其他，因为我们有出生。如果我们没有出生，我们不在。所以一切活的动物，一切活的众生，都是出生的。 一切已经出生的众生，已经出生的众生。 所以连那些众生在妈妈的孕里面还是在鸡蛋里面，也都是已经是出生的。 连那些在怀孕的时候的肚子里面，或者鸡蛋里面的众生都已经是出生的。 他们有出生，因为有因缘。 有出生因为有因缘。 没有因缘，他们不会出生。 没有因缘，他们不会出生。 所以十倍萨达十倍巴那十倍布达十倍布格拉，一切有心可可以这样说，一切有心可的人物还是以心可的众生， 一切有性格的众生， 每个众生不管是人天人动物有他的心可， 无论众生无论天人动物都有一个性格， 连找不到两只猫猫是完全一样，两只狗狗是完全一样，连两只老鼠是完全一样，一定有微细的不一样。你多多研究，你可以找到连两只蚊子不是完全一样，有小小微细的分别。 我哋两只狗狗、两只猫猫、两只蚊啊，我哋都可以揾到佢哋有微细嘅唔一样。 如果你这样思维，你会了解这个业的厉害。 咁样思维就可以了解业嘅厉害。 佛教教我们那个，我们的今天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不同样的业。 佛教教我哋经验嘅唔一样，就我哋不同嘅业。 业的多数是没有办法。了解， 业的多数还没办法了解， 是超越我所有的分别的智慧， 超越所有分别的智慧， 只有佛能够了解我们另外一种智慧， 只有佛能够了解用另外一种智慧。 什么智慧？ 乜嘢智慧？ 你们这些大乘佛教应该要了解。 大家学大乘佛教应该要了解。 就是阿赖耶的无相，无相的境界。 阿赖耶无相的境界。 这是佛陀的境界。 佛陀的境界。 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就是好像大经一样， 这个境界就好像一块大镜一样， 反映所有的境界依照它的真实的形状，形状 反映一切境界依照真实的形状。 那我们是修净土，我们是修十无量心来了解这种境界，来靠近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有不可思议的慈悲。 我们修净土、修四无量心来了解和靠近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有不可思议的慈悲。 这个慈悲就是无缘的慈悲。 这个慈悲就是无缘的慈悲。 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就是这个慈悲。 在佛菩萨的境界就有这个慈悲。 那最后阿达巴瓦巴利亚巴那无分别对象，这个有很有意思，阿达巴瓦巴利亚巴那，因为很难翻译，我们可以翻译有蕴，无蕴的蕴，有蕴的众生， 我们可以翻译为有蕴的众生，无蕴的蕴。 那我们是佛教徒，我们不相信有我啊，所以我们是佛教徒。如果我们相信有我在这个世界，那我们不是佛教徒。 我哋佛教徒，因为相信有无我，我哋相信有我，我哋唔系佛教徒。 那没有我，那佛是用什么方便来说呢？他是用无蕴。 无我用咩嚟说明呢？就系用。 不是说这个无因是真的存在，不过是方便来说明， 不是说这个无因真实存在， 无我的道理 是方便说明， 无我的道理是佛陀的境界， 无我的道理是佛陀的境界， 佛陀的境界没有办法说明，所以先用无因来说明， 佛陀的境界没有办法说明，所以先用无因来说明。 那 因为我们不相信我，那怎么教这个我那教他我真相阿达是我阿特曼Bhava就是真相，这个人家教我的所言这是最好的反例，就是无因。 那么人相信我，那么是怎样叫我这件事呢？那就是用我真相了。 那这是无分别所言， 因为无分别所言 包括在里面一切众生， 包括还有别人在众生。 那现在无分别的所言我们有结束，所以有分别的所言。 那你要讲有分别的所言， 有分别的所言跟无分别的所言要放在一起， 有分别 这是智慧， 有放马踩那个智慧。 所以在实践里面，什么是最明显的分别，我们最容易注意到 世间咩系最明显嘅分别，我哋可以注意到。 想一想，女性男性对不对？ 女性男性啱唔啱？ 多半烦恼就是从这里出现。 大部分烦恼由呢度出现啦。 男中注意女中，女中注意男中，那很容易执着。 男中注意女中，女中注意男中， 特别我们注意那些身体的部分。做女中男中很明显，那就特别很容易执着。世间的我们世间的人很容易这样执着。 世间的人很容易执着。 所以我们多半都很努力做那个女中的相明显，男中那个男中的相明显。因为我们不了解无量心， 我们大部分做自己男中的相明显，女中的做女中的相明显，因为不了解无量心。 在无量心，男性女性都是平平等等的，都是众生，都是有气的，都是有都是出生的，都是有他们的性格，都是有缘。 在无量心里面，我们男众女众都是平平等等，都是一切众生，都是有气，都是已出世，有性格，有魂的众生。 你们多多研究一点，那每个男性有女性在他的身体里面，每个女性有男性在所以这样我们能够融在，能够空穴。 我们多多研究每个男性和女性在里面，每个女性和男性在里面，我们就可以混血。 那第一分别就是一切女的，一切男的。 第一分别就是一切男性和一切女性。 这个分别要思维跟无分别的所言在一起。 这个要跟无分别的所言一起思维。 第二分别很明显的分别是一切凡夫一切圣人， 一切凡夫一切圣人的明显的分别。 什么是凡夫？ 什么是凡夫？ 凡夫是还没有体会超越这个小小心的境界，这是凡夫。 就是还没体会这个超越小小心的境界，这个是凡夫。 什么是圣人？他有直接体会进入涅槃，所以他是圣人。 圣人就有直接体会真如涅槃，这个是圣人。 这个进入涅槃怎么你教他？他是超越我们的世间的经验， 这个是超越世间的经验。 如果你有直接体会这个境界，那这个时间的经验就没有那么真的。 如果你有直接体会这个境界，那世间的经验就没那么真， 所以会不执着， 所以会不执着。 如果没有体会，那我们还会执着很厉害。 如果没有体会，我们还会很厉害地执着。 因为我们很难了解我们的烦恼是好像我们的梦一样， 因为我们很难了解我们的烦恼，好像我们的梦一样。 有机会体会究竟法，那就会了解我们的烦恼好像梦一样，所以烦恼不会很强。 有给我了解究竟法就知道你的烦恼是梦一样，所以烦恼不用强。 那这是第二分别。嗯， 这个第二分别。 嗯，萨贝阿利亚萨贝阿纳利亚，一切生人一切方富。那第三分别包括一切众生在里面，就是我们的趣。佛教是讲 无中还是六种趣。什么是趣？ 第三分别就是我们的趣，我们六趣或者五趣， 这是我们的存在的体。 就是我们存在的体， 就是一切天人。 就是一切天人。 萨贝德瓦，什么叫做天人？ 什么叫做天人？ 梵文巴利文天人就是法官。 在法官，梵文巴利文。 德瓦是 divyate 法官。我们不法官，所以我们不是天人。 我们法官，所以我们不是天人。 而且我们丑丑的。天人不会臭臭的， 你家里臭臭的，天人不会臭臭。 所以我们每天要冲凉。 我们每天要冲凉。 天人不需要。 天人需要。 那所以现在特别我们臭臭的，所以天人不来拜访我们，以前的人好像天人常常来拜访，而且还会昏厥，现在很难看得到。 咁我哋因为臭臭咁，所以天人嚟拜访我哋。咁以前嘅人，咁天人都会成日嚟拜访佢哋，乃至昏厥。 那好，那一切天人，一切人，人类， 一切天人，即系一切人类。 我们是属于这个人类。天跟人类就是相聚。我们是善业的结果，所以我们出生在天人还是在人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能力心相无因是比较发达。 天人和人是属于这个善趣，那么我们能力去欣赏这个五蕴是比较发达， 因为我们出身善心的艺术。所以我们的能力心相比较发达， 因为我们有这个善心的艺术，所以我们能力去欣赏比较发达。 那还有恶趣的众生，他们没有能力心相他们的境界，他们的无因。 恶趣的众生没有能力去欣赏他们的境界，他们的五蕴， 因为他们的苦比他们的乐明显得多， 他们的苦比他们的乐明显得多。 就是什么？就是动物。 就是动物， 就是恶鬼。 恶鬼 地狱的众生， 地狱的众生， 他们是属于恶趣。 他们属于恶趣。 为什么恶趣？ 应该恶趣， 因为他们的心不够智慧，所以不能够如实分辨。 因为他们的心不够智慧，所以没办法如实分辨。 我们人跟天人有能力如实分辨，所以能够解脱。 我们人和天人有办法如实分辨，所以 可以，所以我们可以远离这个轮回的苦，求涅槃的快乐， 可以厌离轮回的苦，求涅槃的快乐。 动物、恶鬼、地狱的众生没有这种福气。 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没有这种福气。 那变成七种分别，包括在我们的世间里面所有的重要的分别，包括在里面所有的众生。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是女性还是男性，还是生人还是凡夫，还是天人还是人，还是恶趣的众生。 咁呢七種有分別就包括在一切眾生喺入邊啦。 所以要修依照這個次第。 所以要依照呢個次第去修。 先自己破壞先知國大所緣，用這個十二個所緣來了解，在無分別有分別，在分別有無分別。 所以先破壞限制，然後擴大所緣，咁用自己去了解呢個有分別喺無分別之中，無分別入邊係有分別。 那怎麼修？我們下個星期一起修，到下個星期多多修那個破壞限制的所緣，用那個敵人，特別重要。 咁我哋點樣修？我哋下個禮拜一齊修啦。咁大家多多喺呢段時間用呢個敵人嚟修破壞限制嘅所緣。 然後請要背诵，不用你们打坐的时候不靠这个，是谁？所以要背诵那个十二个所缘，这样不用在看外面，教他们。 咁要背诵十二个所缘啊，咁免得我哋打坐嘅时候去睇呢个。 你们已经熟悉他们。 大家已經熟悉了， 所以每個所願你們可以發十個願，你們所知道的十個願， 所以每個所願可以發大家所知道的四個願， 人入他們那個無量的境界， 引到他們入無量的境界， 了解這個無量的境界，也是屬於我們，也是屬於他們，無分別。 了解呢個無量境界都係屬於我哋，屬於他們，無分別。 所以你也是修思維，你可以配合跟大乘佛教的道理，你是思維他們的如來藏。 所以你修思維可以配合大乘佛教的道理，你係思維你嘅如來藏。 因為在這個如來藏才有无量的所缘， 因为在这个如来藏才有无量的所缘。 不过这个无量的所缘是我被我们的烦恼盖的。 不过这个无量的所缘是被我们的烦恼盖住。 所以我们的倾向随烦恼还会很明显。 所以我们的倾向随烦恼都很明显。 阿弥陀佛。那现在我们就回向， 你要的回向， 还是先还要送那个，自心经， 先诵自心经， 有机会你们可以慢慢看，下次如果剩下时间，我可以教你们那个，怎么。用你们所学的道理，不坏先知，国大所缘用自心观，自心经来了解。 下次可以 自心经的道理来国大所缘是不一样，不过道理是完全一样。 用自心经的道理来扩大所缘是一样，但道理是一样。 他们是用自心经是用。其他的所缘来让你了解你的自心的心，无量的自心的心是无量无量，所有的所缘都在里面，没有例外。 令你知道你所有的所缘都在入边，都是无量无量。 如果有例外，那就不是无量心。 有例外就不是无量心。 你用无量心，虽然有会有烦恼，你的烦恼就不继续。 用无量心虽然是烦恼，但你的烦恼不会继续。 比方说，台这个香港，这里可能没有很多，那边原东是会有蚊子，有没有？ 原东只有蚊， 蚊子叮你，你会， 甚至啲蚊叮你，你会打佢。 如果你是用嗔恨心，那 在这个情况下会有不善果。 如果良亲恨心，咁喺呢个情况下会有不善果。 虽然你发念，你杀他，那结果不会很厉害。如果你是用无量心， 虽然你反应系杀咗佢，咁但系你用无量嘅心嘅时候，咁结果唔会好厉害。 你虽然你杀他，你对他有慈悲，所以，他一定会感到。 虽然你杀佢，你对佢有慈悲，咁但系一定会睇到。 因为他跟你的心还是在一起。 因为佢同你个心在一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